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918事变刚刚发生的时候，拥有兵力优势的东北军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丧失了遏制日本侵华狂潮的最好时机。宽城子之战也让人扼腕叹息。 1931年11月27日，占领沈阳的日军向锦州发动第一次进攻，在饶阳河附近与东北军发生激战。根据东京日日新闻前线记者报道，当天上午10点，在饶阳河以东2公里处，乘坐军列进攻锦州的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当先和中国守军发生了战斗。这次东北军没有采取不抵抗政策，顽强抗击沿铁道开来的日军。激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出动了重型装备，以装甲列车向日军发起反攻。日军装甲列车与中国装甲列车中山号发生对射，结果日军装甲列车中弹不支。在其上指挥战斗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代理大队长板仓繁大尉负重伤，负责驾驶列车的2名满铁司机也被击毙，日军被迫后撤，败回新民屯，对锦州的第一次攻击失败了。板仓大尉在返回途中死亡，日军后来将其葬于白旗堡附近铁路边，算是对这位所谓英雄人物的纪念。日军军史记载，第一次进攻锦州失利，板仓大尉阵亡，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官兵被迫乘列车退回。这是1931年11月27日。这一仗是东北军罕见的反击之战，然而参战的中国军队想不到，这个被击毙的板仓大尉在日军当中竟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曾担任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军用犬课研究主任的板仓繁被称为日本军犬部队之父，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日本军犬饲养 起自1914年，并设有研究班。但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研究班长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种，甚至专心研究用军犬拉车一类不切实际的科目，因此导致日本军犬事业前期发展不快。板仓接任军用犬科主任以后，在千叶建立了军犬育成所，专门为关东军培育军犬。或许为了促进军犬在战场上的使用，板仓于1931年调往东北关东军中任职。在他所居住的沈阳日本人居住区稻田厅饲养了若干军犬。918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板仓大尉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并且随身携带三条军犬。这三条军犬分别名为纳智、金刚和玛丽。而作为板仓亲手训练的四条种犬之一，因考虑到此战有一定危险而留下的另一条朱莉并没有参战。虽然觉得有一定危险，但日军普遍认为东北军将一触即溃，故此才有意地在战场上测试军犬的使用。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纳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也许这个结果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做什么改进工作了。日军虽然进展顺利，但偶有东北军顽强抵抗仍会受到较大伤亡。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大队长在长春战斗中负伤，算是荣武经验丰富的板仓大尉临时被任命为该大队代理大队长，结果在锦州城下遇碎。开句玩笑话，装甲列车撞同一条龙，板仓一个养狗的去招惹龙，不是找死吗？不过板仓和他的军犬先后阵亡，成了日本宣传机关的一个噱头，让两条被东北军杀掉的军犬金刚和纳智被描写为临危不惧的勇士。1933年7月5日，日军举行了第一次陆军军用动物功劳表彰式，这两头军犬荣获甲等勋章，同时纪念他们的纪念碑也在斗子延命寺完工。板仓死后，日军将他饲养的朱莉赠给其未亡人板仓镇子，此犬第二年病死。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19路军奋起抵抗，在战斗中日军再次使用了军犬。板仓在日本曾饲养过一条叫做英智的军犬，也参加了战斗，但仍然徒劳无功。军犬并不适用于在大规模战场上使用，它是一个属于警备治安低烈度冲突的兵种，用在进攻战中属于文不对题。日军此后总结经验，其军犬部队在追剿抗日联军、镇压民间反抗等行动中给中国军民造成了重大威胁。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作战中，日方记载19路军便衣队也使用了军犬，他们利用军犬背负炸药袭击日军据点。这种奇怪的战法令日军大吃一惊，这或许是中国军犬部队第一次投入战斗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抗日战争中，一提起日军强大，就是飞机大炮。那么，日军这等军事优势真的坚不可摧吗？至少在918事变前后，似乎在锦州的东北军官兵就曾经试着摧了一下。 1931年1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一则带照片的新闻，标题为我战斗机坠落，花泽大卫战死。内容如下，打虎山特派员24日讯，独立地某中队中队长花泽大卫驾驶的战斗机，当日下午3点，在打虎山西北方新家屯方向，与僚机配合地面部队猛烈攻击了当地的兵贼，日军对抗日的东北军和民众武装蔑称为兵贼。报道继续说，经过空中和地面联合打击，给敌军造成重大损坏，但在乘兴而返途中被敌弹击中，发动机失灵，坠落于打虎山外3里处，就此失去联络。在航空部队返回机场数小时后仍无音信，故此判断其已被击落，于是发动村警部队和王店中部进行搜索，并派出便衣人员深入侦查，发现在西安铺上空被击落战死的花泽大卫和田中草长遗体及保定号飞机残骸已经被东北军控制。判明情况以后，打虎山守备队出动大队人马展开行动，24日已将两勇士残骸夺回。以上是日方的报道，报道引用了花泽大卫生前照片，壮甚庄重。对此，中方资料记载，击落花泽的是义勇军郑桂林部。我方报道是这样说的，1月24日，敌向锦州外围地区进行扫荡时，其独立飞行第十中队长花泽友南大卫率四架甲式四型、两架法国包特斯战机进行配合，攻击在黑山县以北的尖山子郑桂林的辽西义勇军。他们组成圆圈航线，依次对地面目标进行俯冲射击。义勇军知敌机已发现了他们，则一面疏散，一面组织对空射击。当花泽的飞机在俯冲瞄准时，地面机枪子弹击中了他的飞机，因损坏严重无法继续飞行，在北镇县城东北约15公里的正安铺坠毁，花泽及其飞行员田中铁太郎草长均毙命。花泽大卫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何在日本方面引起如此重视呢？查询资料才发现，这个花泽在关东军当中地位十分重要。花泽友南1917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9期，毕业以后随即转学飞行，1922年2月又毕业于陆军飞行学校的第12期，是日军当中的航空先驱之一。在918事变以后，他是关东军航空兵的两名主要指挥官之一，他的被击落等于断去了关东军空中力量的一臂，难怪日军会如此痛惜了。918事变时，关东军在沈阳几乎没有航空兵力，空中支援主要依靠驻平壤美林机场的长岭圭柱大佐指挥的第6飞行联队。战斗打响以后，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于9月19日晨5时，接到20师团沈阳已发生军事行动，应派出2个飞行中队飞抵沈阳归关东军指挥的命令以后，该联队指挥官长岭圭柱大佐很快即指定了侦察第8、战斗第10中队做好起飞前准备，然后飞抵沈阳东塔机场。这两个中队中，平田陈南少佐之飞行侦察第8中队一部分已经在东北活动，另一部分随即从平壤飞沈阳参战。另一个战斗第10中队正是由花泽友南大卫所率，他指挥8架甲式四型双翼单发不收起落架的战斗机经新义州着陆加油，于20日上午10点全部飞抵沈阳，并随即加油挂弹起飞，轰炸了新民、白旗堡、张武、法库、抚顺、清源等地。此后平田的飞行第8中队部署于长春，而花泽的第10战斗机中队仍驻沈阳，这两个中队连日对沈阳、长春周围的东北军驻地进行多次侦察，空投传单、轰炸、 扫射等行动，并攻击开往山海关方向的火车。这一阶段，花泽友男十分活跃，他提出建议，于9月24日、29日、30日依次在郑家屯、大石桥等处准备建立了多处前线机场，使关东军战斗机的作战活动半径大为增加，利于配合地面部队远距离的战斗行动。10月8日，花泽率队轰炸锦州，同时他还考察了在东塔机场缴获原由法国进口的包特兹等战斗机，并主持将其经东北军招聘的白俄机务人员维修，涂上日本国徽而进行使用。花泽最后一战中驾驶的就是这样一架原属于东北军的飞机，花泽一时成为了关东军的空中明星。在被击落前一个月，1931年12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曾对花泽等日军明星飞行员进行了采访，当时花泽面部带有冻伤，但谈起战斗来似乎信心十足。只是从这些日军明星飞行员话语中，也可以感到当时已经丧失了自己空中力量的东北军部队曾经对日本飞机进行过顽强而有效的抵抗。因为花泽提到，自己的部队飞机曾多次被东北军和义勇军击中，不得不选择靠近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迫降。他的僚机曾被击中十余弹，勉强返回。他部下的中林草长机发动机中弹，被中国军队击落，本人阵亡。日军博龙爱少尉提到，自己的飞机在打虎山附近活动时，曾被张学良部东北军击中，中弹11发。另一名浦中少尉更为夸张，其飞机竟然曾中弹23发，依然飞回。日军佐藤中尉记载，义勇军十分狡猾，竟然将缴获的日本军旗放在林间，伪装失散的日军又使日机低飞，突然发起攻击。若不是东北军缺少高射炮，仅有轻型武器对空射击，日军损失会大得多。如果仅仅看当时中方上层的文件，日军的飞机简直如同空中霸王一样不可战胜，而看日方文献才感到日军的飞机并非无敌，实在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毕竟918的时候，日本也没有做好万全的战争准备，大量装备还在研发之中。回到花泽大尉被击落的报道，忽然间发现就在这则报道侧面描述的是大林和日军守备队中队长被击毙的消息，并惊呼该地日军形势危殆。不完全统计，918事变以后，锦州周围有东北军19万人。如果当时东北军能够全力投入反击，似乎拥有空中优势又是精兵强将组成的关东军真的那样不可战胜吗？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如果说东北沦陷期间为人所知最多的抵抗作战大概是非江桥抗战莫属了，今天在齐齐哈尔的江桥抗战纪念馆用一面墙的长度写着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江桥抗战的确具有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意义。对于这次战斗，我方记载如下。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省进犯。那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齐市必须要经过赵昂铁路上的嫩江桥。刚刚受任的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指挥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防军果断切断桥梁，并且不顾上层的不抵抗命令，以约三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桥。11月4日，日军以满铁守备队进攻， 被击退。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二师团投入作战。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与敌鏖战。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轮番猛攻，阵地失而复得，形成拉锯。12日，日军又从朝鲜调来援兵，加强进攻。马占山孤军奋战，因部队伤亡过大，后援无计而撤退。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马占山将省会迁至海伦。江桥抗战历时半个月，是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次有力抵抗。马占山虽败犹荣，获得国人赞誉。其实江桥抗战还要加上一个前奏，早在10月16日江桥就已经打起来了。不过此时日方参战的是伪军原照辽镇守使张海鹏部。已被关东军委任为黑龙江省省长的张海鹏，意图武力逼迫黑龙江守军让出江桥要隘，进而夺取省会齐齐哈尔。结果黑龙江守军果断还击，大败张海鹏。只是这一仗并非后来大名远扬的马占山所打，而是由黑龙江省军属参谋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谢科指挥的。当事变爆发时，黑省主席万福林远在北平，在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尚未到任、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谢科将军亲率部队在江桥迎击。战斗中，张海鹏所部前敌总指挥徐景龙触雷身亡，全军被迫后撤。见此情景，日军遂借口修桥直接参战，才有此后的战斗。然而日方资料中对江桥抗战又是怎样评价的呢？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日方资料中，有大量江桥之战中拍摄的照片，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展示的是日军在战斗中的损失。日方记录也承认，在第一次嫩江桥战斗中，日军的最大成果是成功的从马占山军的阻截当中脱离出来，退回出发阵地，给日军造成的较大伤亡，顶住了日军的进攻，迫使其后退。这在东三省战场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因此江桥抗战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并不奇怪。从日军拍摄照片当中还可以看到，双方拥有的兵力火力是不对等的。日军有飞机拍摄的轰炸嫩江桥副桥的照片，说明其动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空中力量。马占山军并无飞机，我方记录江桥阵地曾遭到日军狂轰滥炸。气急的马占山命令士兵躺倒以后对空射击，结果击落一架日机。虽然马占山没有上过军校，但是这样的动作恰好是防空射击的姿态。日方也承认有一名叫做大真的飞行员被击伤，却没有提到飞机是否被击落。而面对敌军如此攻势，马占山军的作战方式依然沿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模式，堑壕战。这显然已经有些落后于时代，只能靠战士的勇气不足了。而且日军照片中还出现了一名阵亡的马占山军骑兵。根据日方记载，此人与普通抵抗战士不同，具有典型的少数民族风格，日方称其为俄罗斯人，并怀疑苏联曾经派人参战。实际上苏联人此时已表示严格采取中立态度，这对马占山等期望苏联支持的政界要员无疑是冷水浇头。也许这名俄罗斯族战士只是在诠释一个概念，抗日战争是我们的国战。马占山军中的少数民族战士代表的是一种几年以后才被表达出的词句，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